自冲动上街，不需要谁在身后保护，在风雪中我都是支柱。美丽的双梦传言密，我看我的判断给后者 see my name。 看见沙风在滑下，这石板的风洒，回到家隐藏的埋伏，是此刻的领悟。Carry 去上从不服输，别阻挡我的路，下谷中美丽的花朵，心中我藏不住。

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日早上六点到七点，六点活力派，新的一年每天都在。 Don't talk, don't tell your friends about us. Don't talk.